我能和谁相拥？ 么重，这思念那么痛。 Alone Alone， 这感觉我更痛。 He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Yeah， 这城市那么空，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海风起你容，能不能再相逢？这快乐都泪痛啊，这悲伤千万种。 Alone Alone， 这歌我谁能懂？这城市那么空。身上的花儿不再开，身下的水儿不再流，看一看灰色的天空，那未来是否挽留。天上的云儿不再飘，地下的牛儿不回头，甩一甩手中的长鞭，那未来是否依旧。本流